要交通枢纽，人流唔多，班次唔多，有工作人员向乘客派发口罩，而马路交通亦都疏落。有重开的工厂话会采取措施，首要保障工人健康，包括向他们提供防护装备，实施轮班，分开出入口，减少人群聚集。全国大部分民众仍然限制留在屋企，商铺、酒吧和公众地方维持关闭，直至今个月26号。放宽封城令引来批评，说随时令疫情反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387点，跌3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53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9，瑞士法郎0.968，澳元0.637，加元1.398，新西兰元0.608，人民币7.056。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9.02美元，卖出1,691.41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干燥，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厨房嘅电箱成日跳掣，我想揾相熟嘅电工检查。 唔得。电力工程包括安装、改装和维修，都要找注册电业承办商安排。完成后，注册电工会发出员工证明书，证明装置符合安全要求。 等我上 emsd.gov.hk 查下承办商名单先。 聘用注册电业承办商，电力工程有保障。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风骚快活人，停课不停学， 活用世界知识，生活百科，同停课在家的小朋友和家长坚持每天愉快学习，不松懈。 同学仔还可以透过互动封烟 ，Ropay 风骚小老师出题目打电话来考我们主持， 等我们在逆境之下一同实践。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记住是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登记做选民，限期要留神。 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凌晨2点到6点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做乐迷和选民都记得要投票啊！如果你还未成为选民，就快啲在5月2号之前登记啦。 喂，老细啊，你啲餐台唔够1.5米距离、 啊。阿 Sir 搬台之前要做初步嘅危险评估先得噶。 咁系咪评估完就搬噶啦？ 都未得、啊，我要搵埋手推车啊、升降台或者吊机先得噶。 嗱，你哋唔合规矩系犯法噶吓。 吓、啊，阿 Sir， 我哋唔系嗰啲餐饮食肆、啊，我哋卖紧嗰啲餐台家私啫、啊，唔系咁都犯法系嘛？ 咁不如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啦。 体力处理操作小小心心，开工顺利，包保唔会扭亲。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7:09啊，嚟到4月13日星期一晚嘅敏感时刻啊，咁喺直播室咧有 Kitty 喺度啦，电话旁边有 Molly， 咁啊转头咧就接埋敏大人入嚟噶啦 ，Molly， hi，hello， 系，喂，问下你先， 最后一日嘅复活节快乐啊， 系咧，你呢几复活节假点样过咧？ 我想讲咧，我咧去咗，我未试过去嘅，咁就一个叫做荃湾嘅南风沙厂啊， 系、哦、啊，打卡圣地嚟嘅嗰度。 系啊，咁我今次第一次去，因为咧嚟紧，即系其实我全呢几日全部都去咗避疫啦，都系自己嘅安全地方啦。只不过系因为咁啱咧，因为我嚟紧都要去搵 ADM 啲题材主题嗰啲啊嘛，咁、就喺嗰度嘅，咁所以咧就过咗去就拜访一次咁样啦。咁喺嗰度咧，我因为第一次过去啊嘛、 嗯， 我发现入面咧，跟住一入去嘅时候咧，即系唔系我想象中嘅，即系好似个大。香味出顶咁啦，因为我成日以为佢哇，一入到去嗰附近系工业村啊嗰啲啦，即系你睇到嗰啲都系旧旧地嗰啲楼啊咁啦。跟住突然间入去嘅时候，你去过噶嘛系嘛？ 我冇去，但我喺网上面见到好多啲人打卡嘅相，我就系觉得好多人，所以我就系仲未的起心肝去。我觉得要去咧，就一定要揾平日去咯。如果个假日咧，好多人去嗰度影相，因为好靓噶嘛，佢整得 系系诶，嗰度真系的而且确真系俾我突然间叮一齐眼前一亮嘅，有好嗰度有即系影咗啲 design 所有嘅嘢，因为我觉得旧区冇理由突然间会咁靓咁样咧，好刻意营造到嗰个嘅画面或者个艺术感系真系好靓嘅。咁、但系咧，我想带出几样嘢就系你迟啲咧，即系疫情冇咁即系好翻之后咧、你真系要带小猪去，因为点解咧？我一入到去嘅时候咧，我见到有啲人冇得揽住狗仔，我以为佢就系嗰啲偷鸡咧，之外通常咧有啲屋村咧， 我明啊，好惨噶，所有公园都动个牌，呢度唔俾狗仔入噶， 系啦，跟住之后就抱佢入去嗰啲运入去嗰啲啦，跟住之后入到去，咦，有个 B B 车，跟住入面唔系 B B 嚟嘅， 系狗狗嚟嘅，哦， 跟住。甚至乎我是見到今天有些餐廳啦，就見到四張類似好似吧台的物體，咁、有兩張咧就坐咗只狗，只狗仔咧好乖個，坐定定喺度望住主人啦，咁好明顯嗰種乖就係以為個主人切嘢俾佢食啦，但我就企喺上面望咗好耐啦，好好笑，個畫面好得意喎， 即係嗰度啲餐廳係可以俾人帶狗仔去嘅， 唔止係個商場喎，原來入面啲餐廳都係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好得意喎，咁我就想。網 search 啦，究竟一啲狗仔可以去到嘅商場，其實原來喺香港真係唔係好多嘅啫。 係啊，同埋一有話開呢啲 cafe 嘅時候，即係人可以帶狗仔去嗰啲咧，都係即係會人頭湧湧㗎。我之前去大圍咧，都有一間就喺地下嘅，咁佢都係有啲户外嘅地方，好似吧台咁樣啦。哇！一開即係有報道嘅時候咧，個個都爭住去。即系大狗仔，因为少啊嘛呢啲地方，跟住咧就会排晒长龙咯。 系啊，所以我就系去到嗰度嘅时候，我就觉得好得意嗰样嘢，就除咗我哋可以睇艺术啦，又可以睇入面一啲好多唔同本地嘅设计师嘅一啲嘅作品啦。之余啦，我仲见到好多一啲嘅主人咧，就带啲狗仔入去，即系因为我就系、是、学你话斋，可能一个 cafe 或者一间餐厅咁样就有得可以带狗仔入去。而家呢个成个商场街入面，商场面嘅餐厅都大部分都得啦，我唔肯定系咪100%得啦。我见到都多餐厅系有狗仔。坐喺入面嘅咁我就发现哇，原来有可以主人或者自己如果有小动物嘅，去到嘅地方除咗一啲佢哋嘅动物，即系动物公园啦。咁而家有好多动物公园嗰啲，大家都叫大家尽量唔好去咁样噶嘛。咁跟住之后，我就喺度再 search 究竟有啲乜嘢地方可以去。咁我就见到原来香港好似得唔知8-13商场系可以咁样做咯。 系啊，可以去嘅地方真系唔多噶。 系啊，跟住我再上网再睇下啦，跟住原来有狗游泳池噶。 我有噶，我之前都有带小宝去噶。咁啊，我谂即 系边嘅点噶？ 我之前带佢去嗰度系西贡嘅。系啊，咁其实都有一啲工作人员会喺个池里面即系维持一啲秩序啦，因为里面都有唔同嘅狗仔噶嘛，咁啊， 即系狗救生员， 系啦，或者陪玩员咯，咁啊，有啲人就话即系对于佢哋啲骨 都是 OK 的，okay. 但是看看你本身的狗仔怕不怕水啦，咁样咯。咁我谂， 咁佢佢系一个兜仔啊，定系真系一个泳池，定系点噶？ 我去嗰个真系一个泳池嚟噶，都好大噶，即系佢人系可以游噶，系啊。咁、我谂即系呢一排可能好多即系宠物嘅主人都会担心，即系如果带佢去散步啊，去玩咁。咁、希望疫情过去之后就可以有多啲地方去玩啦。 对面马路那个理会我习惯在马路过，继续舞蹈，偶尔发觉踢中我没有不可。橱窗两行的软床，我也试过放心躺，谁都高兴不会嫌多。节日礼物添爱有受气了了便会赠我，废物再旧我亦接受，你是哪类我都可。囤积所有分手照，记载有过那风光，随便哼过几句情歌。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华，有没冷淡，有没冷饭，我亦接纳，可以自制光环，照样快乐回家。我若太多恶劣，也未恶劣，都愿你像我。我住过的窝，如果用途可取暖，我会挂上个叮当，连家猫也给你模仿。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华，有没笑话，有没抢骂，我没理他。走遍闹市奢华，却又发现无家。还清洗那代价算吧，学识处理邋遢，自尊不怕没有花洒。或香槟有特价，亦需替我做法。有没喝下，有没废话，你别理他。当铁路也关门，那用回家。 听过有陈柏宇 Jason 的新歌《桥下十三郎》。首歌翻嚟啦，敏大人就加入我同埋莫莉啦。Hello， 敏大人。 喂 ，Hello， 莫莉 ，Hello， Kitty。 系。 系咁啊，头先啊，听你哋讲咧，就带啲狗仔啦，就去玩去搵地方啦。喂，其实咧，我觉得 因为我个细女都好想养狗嘅，但系我就同佢讲，都系等你大个啦，因为我冇时间照顾小动物，已经照顾紧你哋两只小动物啦嘛。 系 咁啊，例如我会觉得，即系佢有时咧，久不久有啲即系啲久不久啊嘅狗咧，有啲久不久嘅头晕身庆啦。 系 又例如会呕嗰啲，即系猫都会嘅，呕 吐毛啊嘛， 嗰啲毛，掠 翻啲毛 咁样咧。阿 Kitty， 你会点处理嘅？如果 狗，我嗰只狗仔我听人讲就话间唔时，如果唔系好频密嘅话咧，都其实冇乜嘢嘅，即系可能叫好似清一清肠胃咁样。咁我只狗狗可能间唔时，我谂有可能两个月一次或者两三个月一次。 你系要即系 induce 佢嗰个呕毛啊，定系佢自己会呕嘅？ 佢我冇特登噶，其实我惊佢病添，其实又唔系咯，即系可能佢间唔时舐咗少少污糟嘢咁呕咧，佢又冇乜嘢噶。 哦， 即系都正常噶， 系 系啊，即系佢唔系好唔舒服或者病奄奄咁样呕咧，即系一次半次咧咁就由得佢咯。 系系， 但系佢一呕我就会观察下佢系即系可能作呕啊，定抑或真系有病有菌嗰种呕咯。 咁我咧有冇养小动物咧？ 我冇，但系我依有嘅。咁啊，最近好似阿 Kitty 话斋，咁如果佢系真系呕嘅话，会留意一下，因为佢哋好得意嘅，有啲食下嘢咧，都唔知点解会呕啊咁样噶。咁跟住，但系系啦，如果佢唔系经常性嘅话咧，都由得佢。又或者如果佢可能呕咗一次半次，或者想作呕，因为佢好似人咁嘅，有阵时佢会去。但呕唔到嘢，跟住呕唔到。 你咪有咗啊？咁 跟住之后咧，就可能会喂佢食啲吐毛膏，等佢就一次过呕翻晒出嚟咁样咯。又或者佢哋有啲嘢又系食唔到咁样嘅，即系每一只猫又系唔同噶。佢有啲嘢可能食咗之后，佢又会自己呕翻出嚟啊。咁有第二只猫又可能食到咁样噶。咁所以就又系要观察咯，最紧要嘅就系 猫同狗又唔同咯，即系两款咯。 系啊，我觉得即系都清理唔少噶啦。呢啲以前我都养过猫咁样嘅。咁人呢，你哋有冇试过呢，即係唔吃一啲物件然后呕返出嚟呀，或者真係等佢排泄返出嚟呢？ 細个会含住香口胶粉。咁我婆 咁驚呀。 我婆呢就叫我唔好㗎啦。但係細个呢，即係你嚼嚼下你恰着咗你唔知，即係几岁㗎咗。 因为好长㗎嘛，嚼香口胶个过程。 同埋我会觉得你黐住喺个口旁边应该冇事嘅咁样啦。但我有一次呢就真係一瞓醒嗰下呢。 唔见咗。 唔係，我係一瞓醒嗰下即係擘大眼都仲喺度嘅。我仲个心喺度諗都係冇事㗎啦，即係含住瞓冇事㗎啦。点知一吞口水嗰下呢，跟住就吞咗落去啦。 哦， 跟住其实自己好惊嘅，但又唔够胆同屋企人讲啦，因为叫咗你唔好。跟住然后后屘发现都冇事，即系我又冇特登，即系细个唔识点样扣喉啊，定系攞翻出嚟啦。但系屋企人就会话：你千祈唔好咁啊！啲香口胶会黐住你条肠，会死人噶。 系系呢个成日听， 即系成日咁样讲噶嘛。但系即系实验证明，我嗰一次我唔知系好彩定系咩啦。咁我就 touch wood 系冇事嘅。咁我亦都冇研究到我有冇屙翻啲嘢出嚟啦。 哦， 系啊。但系我想讲，我研究咗一样嘢，香口胶系唔可以嚼得耐噶。咁咧，因为嚼得耐咧，佢会溶啊。 哦，以前嗰啲系，以前嗰 啲即系 系啊系啊，其实 而家嗰啲都系噶， 而家啲会硬，我啊觉得越嚼越硬又冇味道咁样。 系啦，越嚼嘅话就越硬，但系当你摆喺个口里有阵时难咧，跟住摆咗喺啲牙侧边嗰度咧，就咁摆喺度咧，佢会溶噶，嚼佢嘅话佢会溶噶， 化咗直头， 系嗰种溶系你会吞咗落肚噶会。 呢一种即系恐惧咧，我都试过嘅，就唔系我自己。吞香口胶，我个女兒吞个香口胶， 哦，你就好惊啊！跟住 我就叫佢，我又系又好似阿 Kitty 同佢阿妈嗰啲话口味完咧，我食完就掠出嚟啦，我吞咗咁样。即系啱啱嗰个对话系紧接嘅，跟住咁我就打电话俾啲医生啦，就问吞咗香口胶咧， 系咯，其实应该点处理咧？ 咁跟住佢就好淡定咁样啦，咁跟住佢又讲咗，但我唔记得啦，我个女都十几岁啦嘛，佢就话即系制造香口胶嗰啲，其实基本上都系可以食得嘅，咁我谂都系嘅。 系，如果唔系都唔俾你摆入口啦。 系啦，摆入口啦，即系都惊你真系唔觉意吞咗啊咁样。你点都会有啲成分吞咗，好似阿莫莉话斋， 系啊， 佢会溶噶嘛。 嗯，系啊。 咁但系我自己又试过，好细个时候就真系曳啊！呢个真系同阿 Kitty 嗰啲咧，即系嗰个小小反叛，唔系小确幸啊，系小反叛系。 即係覺得大人叫你唔好咧，你覺得啊我自己處理到啊。咁我記得嗰陣咧，我係有件好靚嘅褸嘅，嗰啲褸即係大褸啦，小朋友嘅大褸嘅褸 嚇。 咁我就真係鐵褸嚟嘅喎，仲要嚇，佢係嗰啲咧即係有個平面，然後後邊咧就有一個圓圈咧俾你勾線嘅嗰只啊。嗯、即就不是说、平面然后有四个窿那些，它后面有即前面有少少厚度，然后后面有个勾，咁即系都其实有啲质量噶啦，跟住我吞咗落肚咯， 吓、啊， 即到而家我都记得，咁但系我记得咧，隐约咧即系好细个，我谂系三岁之前嘅事， 嗯， 但系我记得咧，即系啲屋企人就好紧张啦，日日睇你屙 翻出嚟咩。但你是不小心吃了定是怎样，即是你是特登摆落个口度妹啊定是怎样，为什么会吞了口呢？ 这个就是跟阿莫莉上次讲的，我觉得当时呢就很合乎的，就是你口腔期、 哦、 什么东西都要摆落口的嘛。 嗯， 即是你看看什么来的嘛，即是甚至有些人说呢小朋友为什么要选手指啊，或者什么都摆落口呢，他就其实看看这件东西是不是我自己的身体一部分。 嗯、即是我选故我在。 是我选啊这个不是的、啊、其实 是我来的、啊、我咬咬不是有点痛的、啊。即是你拎住即是你拎住粒糖我说、啊、这个好甜，但又不是我嚟嘅，会圆嘅咁样 咯。我唔怪之小朋友咁中意闻自己啲脚趾啦， 研究下研究紧 嗰啲系嗰阵味咯，系啊， 系啊。咁所以就呢一、這个印象系好深刻嘅。咁、 嗯、 到我有咗小朋友嘅时候，我就好惊佢哋重复咯。 系 咁，但系我又会觉得，如果佢哋冇呢啲经历咧，其实都系有少少遗憾嘅。你哋有冇一吞过一啲异物咧？ 我细个好中意食厕纸咯，我妈话 哦 盒装嗰啲纸巾啊，因为佢话咧好奇怪噶 厕纸啊， 系啊，我就会 生日我买得，而家厕纸几又难买， 细个系而家好难买噶啦，但系我唔系 买啲贵，唔系啊，我哋买啲厕纸，然后我哋插啲蜡烛喺嗰个咧嗰个鹅蛋形嗰个开口噶咯， 但系我系唔要嗰啲嗰啲叫做厕所嗰啲厕纸， 我知你 系四盒装即系 个开口咯，咪话鹅蛋形嗰个开口，我哋插蜡烛俾你啊， 因为嗰阵味咧我知道系唔同噶，即系好似甜甜地咁。当然大家不要试， 你有没有说是特别某个品牌的？ 又没有、啊、但是总之我妈说她一拧转背呢，我就 在吃紧厕纸，即 是我不是整块拍啦，但她说我就会搣少少搣少少摆落口，她有时就会发现为什么张厕纸会这样的呢，然后就抹大口，跟着我抹大口就整口都厕纸在那里嚼紧咯，咁我知道我唔系就咁吞嘅，我系觉得佢有阵味。 你中意嗰阵味？ 我中意嚼，系啦，跟住嚼下就咁样吞埋落去咯，咁啊。 嗯。 喂，莫莉，我哋讲完我啲秘密，你冇谂冇噶？你 我有啊，我成日都讲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咩都奶噶。 嗯。 即系咩都试啊，想试下啲咩味啊，即系 口腔期啦，你噶。 是但是其实那个 BB 的了，即是我连小学都是这样的、嗯、即是我逢场我走过去就奶逢场、啊、 哇你真的他是那些 coronavirus challenge 那些人来的奶厕所板那些 东西我知道如果污糟的我不会奶厕所板那些、啊、即是我因为我想知道什么味，所以呢 我想我告诉你场是有一种灰的味道的，我不知道怎样形容给你听个灰的味道是怎样，但是总之有一种灰的味道，还有呢嘅墙壁咧，我唔知道会唔会，即系我以前住公屋嘅时候咧，咁啊就俾佢刮下刮下，刮到入面有啲类似石屎嘅物体噶嘛。 哦、 石屎层味同表面嗰阵墙嗰阵味又唔同味道嘅。 哇！你真系好毒的美食的， 有研究噶，所以嗰啲纸啊嗰啲咧，即系 Kitty 话咧，佢话嗱食厕纸嗰啲啦， 纸系。 系啦， 我听到屎啊！ 我冇食屎， 屎系啊！我会嗰啲 A4 纸，我又会舐下睇下咩味啊！咁样，即系我会每一样嘢都塞落口舐下。 我真系好冇后悔开咗呢个 topic 嘅，原来 有好多分享， 好多人系咁噶，原来 系真会噶，真系噶。 咁我哋听首歌翻嚟，再谂下我哋仲摆过啲乜嘢入个口度啊！ 谁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乐 来说减身变恐怖，人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灭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 就嚟去到晚上嘅十点半钟，听人有 DJ 嘅银河修理员。 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缝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修理好。 先睇一次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1009宗。对于连续第二日只有个位数的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与近日新型冠状病毒化验数量减少有关。另外，玛加烈医院传染病中心有负气压设施一度故障大约30分钟。机电署说，事发在下午大约3点，传染病中心的中央空调控制和监察系统一个路由器出现不正常情况，需要紧急维修，事故原因仍然在调查。港澳办和中联办强烈谴责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和部分反对派议员恶意拖延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程序，或者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郭荣亨回应，中央部门不应该干预香港事务，尤其是立法会内会事务，而按照基本法批评做法违反一国两制，有关方面一定要检点和收敛。郭荣亨说他可能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是毫无理据，甚至有些滑稽，表明会继续严格按照议事规则和其他程序规则主持内会的会议。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会成员汤家华说，中联办和港澳办评论香港事宜很容易被解读为干扰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议员是否违反刑事行为留待律政司决定，但认为郭荣亨有可能是滥用主持会议的权力。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说，中央指责民主派是为建制派在未来的立法会选举造势，亦都可以减少港府被攻击的理由。本港近日由内地进口的活猪数目下降至每日大约1300只，平均拍卖价更加急升至每担大约4200元。有猪肉档职员说，猪肉价格自农历新年之后一直高企，但不少客人因为贵而不买猪肉，生意没有特别受惠。猪肉业希望特区政府和内地协调增加供港猪只，又希望放宽屠房日日清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会积极与内地当局就增加活猪供港紧密沟通，并与业界保持沟通，但内地本身的活猪生产和供应依然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内地内销的活猪亦都是求过于供，价格持续高企，影响供港情况。政府一直向内地当局反映业界和市民希望增加供应。食卫局又说，日日清是防控非洲猪瘟的重要措施，亦都是内地当局维持活猪稳定供应特区的基础。新型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英国，当地传媒引述财政部说，第二季经济可能大幅萎缩30%。 當地單日新增737宗死亡病例，死亡人數突破1萬，成為美國、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之後第五個突破1萬人死亡的國家。衛生大臣夏國賢形容是陰暗的一日，顯示病毒的嚴重性，亦都反映民眾留在屋企顯得重要，呼籲民眾繼續遵守社交距離措施。確診新型肺炎的首相約翰遜留醫一個星期之後出院，暫時不會重返工作崗位，在首相鄉郊官邸休養。約翰遜在社交網站上載片段，形容毫無疑問是醫護人員救了他一命，難以用言語表達對他們的虧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244点，跌4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36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73，瑞士法郎0.967，澳元0.636，加元1.398，新西兰元0.608，人民币7.056，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3.68美元，卖出1695.2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干燥，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阿土，逆境的时候更加需要正能量，听歌梗系要听首快歌啦，送给大家来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管了，不想了，不疼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好，继续星期一晚嘅敏感时刻嘅直播室有敏达人啦，有 Kitty 啦，电话旁边有莫莉。 系啦，咁头先咧就Kitty 讲到咧，佢只狗啊，小花系咪叫？ 小猪， 小猪系啊。咁啊，久不久会呕下毛咁样啦。咁啊，而阿莫莉咧都见过啊，系咪你个亲戚啊？ 嗯， 嗰只猫啊， 猫仔 系啊。咁啊，又久不久会呕毛。其实咧， 但是人呢如果有咁嘅状况咧，佢哋又未必识呕毛嘅、哦。 嗯， 咁你哋会奇 怪，即系人都会食毛噶、 啊。原来人都会食毛噶，咁原来咧，系 啊, 啊，原来咧，嗱，你哋有冇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咧，叫 Rapunzel 啊？应该喺迪士尼公主系列都有嘅，不过冇咁红嘅，就系、是、冇听过呢、這个长发姑娘。 有啊有啊，不過你講開我都有 食 過頭髮嗰陣 時， 你 都有 食 過頭髮， 我都有啊，細個 同埋屋企人又會話噶嘛，佢話 會唔會唔同護髮素唔同味啊？我可能香啲咯，有啲係嘛？ 係好似好細個。 但我媽話咧，又係細個啦，即係佢好多講法噶嘛。如果你吞咗頭髮落肚咧，就會纏住你條腸。咁跟住就會解開咗你條腸，所以你唔好吞頭髮落肚。 嗱呢啲咧就係因為咧。阿 Kitty 的确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细路，所以呢我想他的屋企人，例如他阿哥啊，你而家打千秋打到咁高咧，会飞出街都车死你。即系佢唔系咁对佢咧，佢可能讲十次苦口婆心都冇用嘅。咁原来咧，真系有一种病征咧，就叫做 Rapunzel syndrome 嘅。咁咧呢个就系 name after 嗰个长发公主嘅。咁咧就首先讲翻嗰个故仔咧，就系、是、个长发公主咧，应该系嘅屋企人。而我記得 Rapunzel 應該是一隻嗰啲叫spice 嚟嘅，即係嗰啲種喺花園啊，你可以係即係同芫茜啊一齊嗰種啦 嚇，香草 香草嚟嘅。咁跟住咧就有兩夫婦咧就話好想要個 B B， 咁跟住有個巫婆啊，咁就。哇好啦，成你愿望啦咁样，咁真系有咗个 B B 咁样咯。但系嗰个巫婆就捉咗呢个女仔咁样啦，咁、就自己养，咁就摆喺一个好高嘅塔嗰度啊嘛。咁啊养啦，咁其实如果我系巫婆，一定唔会啦，贪得闲咧帮人哋凑 B B。但系 anyway 咧，嗰阵可能兴系咁样嘅拐带拐之路。咁跟住有一日个王子咧就行过啊嘛，见到有条头发跌落，即系定落嚟咁样啊，唔系见到一个靓女喺上边， 系 咁跟住佢就高攀啊，谂住跟住嗰个靓女就都想见佢，然后就将自己好长好长嘅头发就抌落去啊嘛，你有冇听过先呢、這个？ 我有听过、啊。 咁跟住咧，佢抌咗落去，咁个王子咪可以嘅掹住啲头发爬上去嗰、那个嗰、个。高塔嗰度嚇，同佢幽會咁樣咯嚇。咁仲有 part two 嘅喎。咁跟住 我以前覺得好唯美嘅呢、這個故仔。 你聽過嘛嚇？ 我聽過。 後邊好悲涼噶。 甩曬頭髮係嘛？ 掹得多，因為唔係好記得我有冇甩曬，但係咧。咁跟住就俾呢一個巫婆梗係心理變態啦，唔係無啦啦，點會即係捉個 B B 翻去湊啫，係咪？又要同佢換屎片尿片咁樣。咁佢知道阿 Rapunzel 咧就同男人幽會啦，咁佢就好唔高興啊嘛。咁跟住佢就首先佢應該好似係又係佢就扮叫 Rapunzel 喂你我而家上嚟啦，你可唔可以掉啲頭髮落嚟啊？咁跟住 Rapunzel 又掉啲頭髮落去咧，但係佢後尾就咁啦，咦點解今次扯得我個頭咁痛嘅咁重嘅？跟住就係有個肥婆嘅巫婆上去啦嘛，跟住嗰個巫婆就話：我就知道你哋點樣幽會啦，以前明明揾咗你喺高塔上啦，諗住你唔會出去咧，就係點講啊，玷污你自己嘅，你唔會出去。咁啊，溝仔咁樣啦嚇，咁但係而家我知道你哋係點樣即係幽會噶啦。咁跟住佢跟住咧就嗰、那個巫婆就害嗰個王子，就整到佢盲咗。嚇、啊，係、咁啊，等佢哋兩個分開啊咁樣咯。跟住就隔咗唔知幾多年之後啊，先揾得翻咁樣咯。一個好慘嘅故仔嚟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就最重要嘅就係話呢一個公主，所謂個公主其實都唔知係咪公主，佢都係鄉下人嚟啊。即係總之呢個公主系列嘅 Rapunzel 咧，就係佢好長好長頭髮嘅。咁呢個我諗大家都記得㗎啦。係啦，咁以前我哋細細個就好中意長頭髮啦，咁所以就都對呢個公主有啲咁嘅想像嘅。咁呢個Rapunzel syndrome 咧，佢個中文名咧叫毛石搶緊咗症候群。咁啊，其實咧佢原即係佢原至於啲乜嘢咧？其實佢係一個好罕見嘅人類消化道疾病嚟嘅。咁點解會有呢？就係、是、因為啦，啲人喺度食佢嘅毛髮啦，所賜。咁咧呢個就叫食毛癖啊。 即係唔係唔小心可能食嘢食到，而係特登揾啲毛髮嚟食嘅呢個癖好。 呢、這個癖好咧，就其實就係同即係點解就佢點樣醫咧？即係因為其實我哋。

费王明之《我们的海阔天空》。 剛才讲起一些呢新外物就变成新内物、即例如你头发啦那些甩出来的毛啊你吃了啊跟着怎样处理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一定遇过的、就是眼睫毛啊入了眼啊、你们会怎样处理呢 如果见到嘅话，即系见到佢仲浮喺我只眼附近嘅话，我就会用张纸巾黏翻佢出嚟咯。 即系嘅纸，即系唔系食啦，今次嘅纸巾 唔系食啦，系啦。咁但系整个冇食啦， 会唔会系整个角，然后即系整个尖尖呢个撩翻出嚟？ 黏一黏翻佢出嚟啦，茉莉咧， 咁茉莉咧。 我都会啊，或者我会用眼药水滴佢出嚟噶。但系咧，我有阵时咧，佢会摄下摄下，越摄越入噶，好奇怪噶。跟住我好惊噶，因为我成日会喺度谂咧，我个眼球后边咧、应该系好多眼睫毛啊，好多嗰啲咧奇奇怪怪的、啊。 我都怀疑系，因为我喺网上都睇过、有啲人话佢系真系可以有成，即系好似 九十几只contact lens 啊，好似有个婆婆系啊。佢話有一次，因為我睇，我就係睇完嗰個新聞，我就肯定冇咧，你唔使驚，應該係真係會有嘢攝曬你隻眼後面嘅，我都覺得，因為嗰、那個新聞就話嗰個婆婆唔知八十幾歲定九十歲噶啦，跟住就話有一日覺得睇嘢好朦，跟住就去睇眼科啦，就以為佢唔知白內障啊定點啦，跟住後來個醫生就發現原來佢眼後面咧藏咗幾十隻嗰啲隱形眼鏡喺度啊，係啊。 佢唔知点解可能有可以摄到落去， 有一个位，但系有时系系啊，但系隐形眼镜好容易走位噶， 但系都系摄到落个底啫。 唔系啊，佢会转下转下会摄咗上去噶，我试过一次， 我真系摄咗上去都唔会摄到去后边咁劲啊。 嗱，我会褪下褪下就褪走咗噶啦。 我 touch wood 我自己就未试过，但系我见我妈以前咧，佢就系咁样嘅，因为佢咧。好中意爆佢啲衰嘢，佢咧唔除 con 瞓觉噶，我细个见佢。 咦，咁真系几衰喎呢个。 系啊，咁跟住后来有时佢就会话，我唔见咗只 con 啊咁样。咁我以为佢可能即系跌咗喺床啦，但我睇完呢个新闻，我就会觉得，哦，咁细个可能佢话唔见咗只 con 咧，真系即系摄咗喺后面都唔定。 但系佢会唔会去翻前边？ 我唔知道啊，真系。 咁呢个都系好罕见。 消失的密室吓，唔知点会唔见咗？ 系咯。我上网都睇过，好多人都成日个眼，即系个眼隐形眼镜咧，摄咗上去噶。但系我就唔知道有冇啲人会唔会除翻出嚟啦。但系我见有好多人都同我一样好好彩地，因为我唔识除啊，一开头嘅时候，开头，但系跟住咧，我喺度刮佢啦，刮极都除唔到落嚟，跟住捽下捽下，越捽越上，吓到我癫咗咁样啦。 咁你要搵啲。你要滴啲眼药水，等佢即系清啲啦。 但系都唔知道，我嗰时系拣滴晒眼药水啊，所以佢都继续停留喺上面。跟住点样戳只眼球咧？佢都喺上面。跟住好彩系唔知点样，佢有一下就真系跣翻落嚟。我即刻揾指甲刮佢咯。 哦，其实几系险啊 ，contact lens 嗰啲 系啊。 咁但系又见好多人戴吓、都系好安然无恙。咁我就喺度研究啦。点解有一次咧，我试搭飞机，突然间只眼好痛。我都讲过一次，好似俾你哋听，但唔知你记唔记得，就系、是。觉得好痛咁我入去个洗手间啦，就喺飞机度，咁跟住就见到有好似眼睫毛啦，短短地咁样一条啦，咁跟住我就唔怪之咁痛啦，有眼睫毛入咗嚟，咁但系比一般嘅眼睫毛系痛入眼系痛好多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你都系唔觉添噶嘛，有啲人入咗眼睫毛。咁跟住我就尝试掹翻佢出嚟啦，咁啊滴下眼药水咁，点知越掹越长。越掹越长 吓，系咩嚟噶？ 后屘系跟住我梗系唔敢一拉啦，唔够胆一拉，我惊一拉 成只眼珠飞 戒咗你只眼咁咯，真系好似条头发咁长。咁嗰阵咧，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我梗系俾人哋落咗降头，有冇可能有条头发？ 有點解有條頭髮喺個眼球入邊嘅？咁佢咪入咗好耐，同埋幾時入咧？我完全唔知道、啊。即係你話就算瞓覺啊，捽眼咁你都好有心機先捽到入去噶嘛？你咁樣慢慢吞入去咁樣，咁跟住我就。就是为了排除我是被人落光头啦，咁我就在网上面找咯，咁但系发现原来很多人咧系有一扎眼，即系眼睫毛啊，即系好佢好似话头发，但系有眼睫毛啊，咁样系成嚿咁样喺个眼度嘅，即系我都睇到一啲 即系都系摄咗喺入面嘅，定系后面的？ 我直头睇个英文，有个英文嘅群组嘅直头话嘅咧，即系有啲头发围住我只眼球，跟住其实其他人都问我，唔系好问啲头发点围住咗，即系好似一躝球咁样。咁但系嗰次我系一个亲身嘅经验咯，咁跟住我就用咗成半粒钟先慢慢褪下褪下褪褪咗嗰条头发出嚟，咁出嚟咧仲要俾人闹啦，因为坐 Y class 系咪？你压咗人半粒钟嘅厕所，咁但我都唔敢同人讲咯，唔好意思啊，我掹紧条头发，因为一毛不拔啊，因为我而家喺度拔紧一条毛咁样啊，咁我坐喺度已经系觉得我系想象唔到佢系点样入去咯，不过系一次啫， 系。 系一次 啫，咪耐唔耐就要去揾眼科医生清下个眼球后面啲垃圾喎。 咁我嗱，因为我眼睛唔系咁好咧，我久不久都睇眼科医生嘅，佢又冇讲呢啲嘢，每年都 check 一次。咁但系咧，譬如讲话有时有啲譬如B B 仔啊，入咗或者细路仔啊入咗，佢唔识处理噶嘛，咁做。屋企人应该点样呢？咁我睇咗个方法，我觉得 O K。咁首先你滴少少眼药水先啦。咁佢嗰条毛咪浮啊，浮一浮先啦，唔会话黏得咁黏得你嗰个眼角膜咁实啦，就浮一浮先啦。咁然后咧就有啲人就话你叫佢先望直，即系向前望。咁无论嗰条毛喺边啊，咁然后咧就再望向自己，即系中咗嗰只眼啦，望向自己个鼻。 系 咁就希望嗰个外物咧就喺你嘅眼角，即系你嘅眼嘅 corner 啦。 系 咁然后咧，如果喺咁嘅情况咧，你一系咧，即系如果佢你真系可以咧引导到，即系又要用引导条例，引导到嗰条毛咧去翻你嗰个眼角，即系个 corner 嗰度啦，即系眼尖嗰度。咁咧，我觉得有几种方法嘅，一系你用 Kitty 嗰种纸巾方法，就系接成尖状，然后撩佢出嚟啦。咁当然希望你嘅纸巾干净啦。第二咧就系你眨眼啦，眨到佢出嚟啦，一系就你滴眼药水，然后你只头侧侧地啊，你个头侧侧地，然后等佢流翻出嚟。 因为咧之前咪话啲人成日沙入眼嘅，咁我细个都会成日即系眨啊，希望眨佢出嚟啦。但后来咧又听人讲话唔好系咁眨眼，因为咧系啦，不停喺度即系摩擦你个眼球，所以我谂真系 滴眼药水， 滴眼药水应该系最好啊。 身边的你有多好，拥吻有多好，兴奋过早，彼此的爱无退路，前无去路，推进不到，前面若幸福，幸福怎捉不到，恋爱便停步，徘徊在苦恼，要别去偏有来互抱，你我都用时限去对赌，谈恋爱不讲将来，和你减省了压力，换来是否体恤慷慨，像没人愿难愿爱，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做敏感时刻啦，今晚咧我哋讲一啲异物或者外物咧入咗去我哋身体里边啦。 系啦，咁原来咧就有一套纪录片啊，咁佢系咪叫 documentary？ 佢叫 shockumentary， 即系吓死你嘅 ，shock 嘅好，即系令到你好震惊嘅。咁就叫101啊，即系 101 things removed from the human body 啊，即系话101件喺人体被移走嘅外物，系啊，咁咧，咁啊，佢即系佢系成系列啦吓，咁入边包括咗啲咩嘢咧系可以移走嘅咧？ 即系可能做手术拎翻佢出嚟嘅， 系啦，咁啊，例如即系有嗰啲叫 Jeff Lynne 我哋点啊运动会嗰啲咧，即系飞镖啦， 吓 咁可能佢唔 点啊佢。表演吞槍啊！ 係啊，係嗰啲 Jeff Lynne 啦，例如試過係呢、這個真係我唔係好明，一隻船嘅嗰啲鰻啊，船嗰啲鰻都可以吞到喎、啊，我真係唔知道，所以真係要睇下呢套莫 shock Q 啊，咁仲有即係有螺絲啦，仲有就係 電池啦，我諗好多 啊電池呢啲好行我唔講， 係咯 係咯，行嗰啲唔講噶啦已經， 係啊， 佢仲有講係嗰啲愛嚟點講咧嗰好大塊嗰啲冰咧，然後你見到嗰啲人咧就愛嚟鑿冰嗰啲咧，鑿冰棒啊，咁都可以吞咗落去噶噃， 即係成嚿冰啊！但 系 成 唔系成个冰啊，嗰铁个铁棒啊， 哦系啊， 系啊，有啲人咪攞嚟勾住个，有啲嘢攞嚟勾住个冰啊，有啲人又攞嚟凿个冰啊嗰啲啦， 似嗰啲咩啊咩勾铁勾船长个勾咁样嘅， 但系佢就唔系问号型嘅，佢就直头系感叹号型嘅，就我哋凿冰嘅，因为以前嗰啲冰咧未必系好似我哋喺雪柜度拎出嚟一块块咁样噶嘛，佢哋就系一嚿大冰吓，然后就嚟你即系以前古代啊你要去个湖啊，冬天嘅时候去个湖啊，咁然后拎嚿冰包住嚿冰好大嚿，咁然后你自己谂方法啦，即系凿佢咯，凿碎佢咯，系咯，咁咧嗱，咁啊喺呢一套嘅 documentary 入边咧，佢有讲到咧有个女士啊，呢、這个52岁嘅女士叫 Margaret， 一个荷兰人嚟嘅，咁咧佢哋咧就發現佢個肚入面咧，因為佢當然係唔舒服啦，咁所以就去求醫啦。發現佢個肚入面咧有78件物件嘅，咁其中咧主要嘅咧就係、是、一啲食具啊，係餐具啊，即係佢同嗰啲醫生講啊，久不久咧佢就中意吞隻匙羹啊，或者係叉落肚噶啦。 係， 咁但係佢就話不過我係唔會食刀嘅。 系， 咁就问佢点解会咁咧？佢都唔知点解咯，咁样。 但系咁样吞到落去噶， 筷子啊， 吞筷子啊， 系啊，筷子我听过人讲过。 哇！但系 呢啲真系唔知系咪同弗洛伊德讲嘅呢个口腔期咧，系有啲即系有啲困惑啊，有啲情意结未解决咧，所以佢哋就搏命。 但好危险噶，会卡住个喉咙，会窒息噶。 但系总之呢个人78件入边，我谂佢拎翻出嚟洗翻干就可以卖翻俾嗰啲餐厅。 除咗动物之外，我冇听过，即系啲人可以食咁多落个肚度咯。因为之前做宠物节目咧，啲兽医就会话，有时啲狗狗咧，尤其是可能流浪狗啊，或者有啲系屋企嘅。即系佢主人唔知啦，翻咗工之后，即系话觉得佢唔舒服，跟住帮佢照一照，就发现佢个肚原来就系食咗好多嘢落去，即系乜都有，屋企里面嘅嘢即系全部都吞晒落肚。咁啊，啲兽医就会帮佢开翻刀，跟住就攞翻晒啲嘢出嚟啦。但原来人都系咁样嘅， 系啦， 是有存在的。咁啊，另外咧就有啲就佢冇辦法嘅，唔係佢自己想吞落肚啊，或者擺喺身體入邊嘅。 嗯， 就2013年咧就有一位男子啊，咁咧佢就應該係華裔嘅。咁佢就曾經咧就係翻過中國內地啦，同埋南韓啦、日本啦、泰國啦咁樣，所以即係唔一定係即係中國武漢先嚇。咁咧後屘佢發現咧，佢就成日頭痛，咁啊睇醫生啦。咁啊醫生咧就開頭咧就話俾啲藥佢頭痛藥佢食啦。咁啊，但係久不久咧，佢又話頭痛，又再翻去醫生度咁啊。跟住醫生咧就同佢照呢、即係可能係即係類似 X-ray 啊，或者係一啲CT scan 嘅嘢啦。咁就發現咧，其實佢嘅腦入邊咧係有條蟲，有條蟲啊，係啊，嗰條蟲 阿米巴變形蟲 喺個腦度啊。阿米巴是其中一种出名的啦，咁佢呢只咧就叫 Spirometra， 是 另外一种上流寄生族嚟，佢就喺上流，系一个 parasite 啦，但系喺个脑度嘅，咁佢中意就喺你左边啊，喺个脑左边停下，跟住喺右有时去右边啊咁样咯，咁而且佢系仲会食脑嘅。真係幾恐怖咁、樣，咁就其實就要開手術誒揾翻佢出嚟咯，掹翻條蟲，其實都幾恐怖啊呢樣嘢。 咁呢啲係咪禍從口入咧？係咪佢食咗不潔嘅食物，條蟲走上腦啊？ 我就知道咁問啦。咁佢醫生就懷疑，咧就係因為佢係即係喺其實佢話呢啲蟲咧好多時候就會喺啲貓貓狗狗嘅糞便入邊啦咁樣。咁如果你喺處理貓狗糞便啊，又或者有時候有啲污染咗個水，即貓狗喺嗰度下排便，咁就變咗有條蟲。咁而你又走去游下水啊，咁就可能會吸喺鼻啊、口啊、口腔吸入咗。咁佢又未必一成條蟲就入嚟嘅，開頭嗰陣時候可能係蛋嚟嘅啫。咁就真係要真係小心啲啦。 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 再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我便得够，假使我亦想痛够，何苦必须占有， 继续翻嚟讲下呢一个吞异物入肚啦， 系啦，咁啊呢样嘢咧，我又想讲到一啲浪漫嘅缘分嘢啊，就系呢个同月同日同年生嘅嘢。咁啊，如果你即系讲起呢样嘢，你觉得啊，一系有咁巧啦，一系梗系你个孖生兄弟姊妹啦咁样啊。咁啊，话说咧，就有一个男士，佢都已经去到中年噶啦，咁啊不嬲咧，佢个肚腩咧就好大嘅，咁人哋都系觉得佢肥啫吓，咁啊直至有一日咧，佢真系忍唔住话好痛啊，好痛啊咁样啦，咁跟住佢就被送到入院啦，咁医生咧就要同佢开肚啦，咁就发现咧入边咧就好多即系好多流质啦吓，即系好多液体啦。咁然后咧，仲有一只人手喺入边， 吓 系啦。咁发出呢一个系咩嘅现象咧？系咪一个鬼故嚟咧？咁其实唔系个医学咧，系有一个发现嘅，就有一样嘢叫 fetus in fetu 啊。咁 fetus 咧就即系其实胎儿啦， 系 咁即系话一个胎入边有另一个胎，即、就、系、是、胎中胎。 哦， 咁我再搜查一下咧，原来咧其实。都唔即系罕见嘅，但系亦都我头先讲个例子咧，亦都唔系话绝无仅有，得佢一个咁样嘅啫。 系 咁啊，其实点样会发生咁样，即系呢啲事咧咁样啦。咁即系其实咧，你首先咧，你都知道咧，就生 twins 就已经系罕有噶啦。 嗯， 如果系咁嘅情况啊，就更加罕有。咁因为基本上咧，嗰、那个男人个肚入边嘅手咧，系属于佢阿妈生兄弟嘅。 哦，我以为食咗个人，跟住个人消化。 咁你会消化噶嘛只手？ 唔系，同埋你食咗人哋只手，你知噶嘛？ 系你知噶嘛？佢系唔知咁样。咁就话说咧，嗰啲系同卵而分裂出嗰啲 identical twins 咧，即系唔系异卵啊？ 系， 即系唔系龙凤胎嗰啲？ 嗯， 系嗰啲叫 fraternal twins 啊。identical twins 佢分裂嘅时候咧。咁咧，分裂到某個步驟，其實就各有各成為一隻荷包蛋噶啦。 嗯， 係 咁佢各有各嘅點啊，各有各嘅 wrapping 包住咁樣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有啲時候咧會出錯啊，咁就會係有一邊嘅荷包蛋咧就包咗另外一隻蛋， 係 咁就包埋入去，咁然後一齊發展嘅。咁呢啲情況咧，呢啲 fetus and fetal 嘅情況咧會係點咧？試過有啲係。会系个即系其中一个即系唔知大妈定细妈啦吓，佢咧个肚入边咧就会生埋啊，即系当阿大妈个肚咧就会生埋细妈只手同埋脚咯，咁你咪变咗一个人有三头六臂咯。 咁但系佢系喺里面定系喺出面噶？嗰啲即系多咗个手同埋脚。 哦， 系呢个喺出边嘅， 呢个喺出面嘅， 系啊，你真系见到嘅，好似你真系见到出边。 头先嗰个人就喺里面嘅，所以佢就好痛。 系啦，即系其实就嚟想两个荷包蛋，但系。即其实就是你想打两个荷包蛋啦，但系佢哋捞埋咗黐咗一齐。 咁sorry， 我想问一下，咁另外嗰个人系咪就会冇咗一只手一只脚噶？ 嗰个咧其实就嗰、那个点样咧？ 出唔到世噶咁样。 因为人即系点啊？胎儿嘅发展过程系都要系点讲咧？即系逐有根据步骤噶嘛？有一啲咧，佢就净系即系，譬如我头先讲嗰个，阿大妈个肚嗰度生多一对手同一对脚，但系嗰个细妈净系得对手同脚嘅，就冇脑袋嘅。 系 吓， 问大人啊， 系 你上个礼拜五我哋咪喺度讲咁啱得咁巧嘅 吓。 今日可以延续呢个题目啊。因为咧，你而家讲紧呢个 case， 其实正正咧，你身边有个人系有发生过。 吓、啊，边个？ 咩啊 ？Fetus and Fetal？ 我唔知系咪呢一个啦，我哋啲中文叫做 K 胎瘤咯。 K 胎瘤应该 系啦，类近咁样嘅，咁就系咩咧？嗰、那个就系我嚟噶。 系咩？又咁巧？ 系咪真系咁巧？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系、是、啦，就系、是、因为啲细胞咧去边个地方，即系譬如你细细个嘅时候喺阿妈个肚入面啦，啲细胞去个头咁就生头发啦，去个鼻生个鼻，即系呢啲组织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跟住之后就系因为啲组织停留咗喺某一个位，咁所以嗰个位就会继续生一啲即系佢会跟住你人去成长啦。咁、啊、而我系初中嘅时候，我系做咗一个切除 K 胎瘤嘅手术嘅，咁医生亦都同我讲。佢话我个瘤入面咧系会有头发啦，有鼻啦，甚至乎有手指同指甲喺度咯。 哦，咦，咁即系话你本来妈生噶咯？ 系啊， 即系嗰个系你个妈 吓。嗱，我唔知道呢个系妈生定系因为有两个说法嘅，一个就系一个妈生嘅我嚟嘅，只不过因为我吸咗佢嘅营养。 系啊，你吸咗佢，你 absorb 咗佢啊嘛，系啊。 系啦，我强过佢，我吸佢营养，所以我可以成即系生存落去，而佢就唔得。咁另一个说法就系话，其实都系我自己嘅组织嚟嘅，只不过啲组织停留咗喺某个位， 歪咗咯。 系啦，即系譬如其实啲组织应该要去个鼻度生个鼻出嚟，咁但系因为啲组织喺当系喺个肚嗰度，唔识得去翻个鼻嗰度，咁所以喺个肚嗰度就继续生个鼻出嚟。 但系你又有个鼻嘅咁。 系啊，因为个组织嚟噶嘛，佢会有好多唔同嘅组织嘅。 哦， 系啦， 即系佢突然间可能 duplicate 咗一 set， 然后唔知譬如摆 去边，摆 咗喺个 pat pat 度，咁你 pat pat 变咗只眼咯，或者个鼻咯， 系啦，就系咁样啦。 即所以其实一个人正常啦，即如果你咁讲啦，即我哋正常好健康啊，好快乐，快乐仲难添啦。咁先讲，即正常地健康发展系几难嘅，因为你当中系好多崎岖嘢嘅。即如果讲话讲怀孕嚟讲咧，有时有啲咧怀孕你根本系未曾知道佢失败咗嘅时候咧，佢已经失败咗噶啦。即可能系点讲啊？即佢受。即係 fertilize 咗，即係佢受孕之後兩個禮拜，你即係其實嗰度已經係有機會成為一個人啊嘛，但係因為種種原因啊，譬如佢藏唔到喺你嘅子宮啊，咁咪咪排翻出嚟啊，咁已經冇咗一個生，即係佢又唔係叫生命喎，叫 potential 生命嘅，不過睇下你點樣 define 生命呢樣嘢咯，係啊， 所以我哋就好幸運先可以出到世嘅。 咁啊，但係阿莫咧有變咗好有興趣喎，你嗰陣時割完之後咩？即系你嗰阵系点样啊？你喺边度？你喺边度多头发啊？ 其实咧，我又系成日肚痛，咁跟住之后同埋我成日病嘅。我细个已经身体好弱噶啦，咁跟住之后咧，有一次咧，我又以为自己可能扁桃腺，跟住睇医生嘅时候咧，咁医生就发现以为我系呢个急慢性盲肠炎，咁于是咧就即刻咧就 call 白车，就由上水车咗去沙田，跟住去啲大啲嘅医院啦。咁去到嗰度嘅时候，再 check 我个盲肠炎嘅时候咧，佢发现点解你个肚会胀嘅？瞓喺度嘅时候好似 ET 咁会凸起嘅。咁跟住之后再细心 check 嘅时候，发现原来入面一个大概好似篮球咁大嘅瘤。 所以佢几多岁话、啊、你嗰阵系？ 嗰阵时中一。二定中 三，二三岁吓， 十二三岁系啦，咁、那个瘤直情打横就18cm， 打直就13cm 咯。咁原来就系佢就系呢一个就系我由细细个跟住我长大咗，所以个瘤就跟住我越嚟越大。 佢好大喎，18cm 成把间尺咁长噶咯， 系啊，一个篮球咁大咯就。 但系佢入边有手指甲喎， 佢咁同我讲咯， 有头发。 系啦，但系佢我唔知系咪因为细个定系政府医院，佢就话佢唔会俾我睇噶啦，但系就话俾我听入面有啲咁嘅嘢咯。 哦， 系啊，因为可能惊吓亲我啩，我咁细个。 咦，咁今日我解释咗，喂喂，咁我 po 星期一咧翻嚟都讲咗一啲中你嘅嘢，好惊我而家。系啊，咁即系下个星期一又讲一啲嘢中唔中啊？心很红。 这刻。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港澳办同中联办强烈谴责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同部分反对派议员恶意拖延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程序，或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郭荣亨回应，中央部门不应该干预香港事务，尤其是立法会内务事务。而按照基本法，批评做法违反一国两制，有关方面一定要检点和收敛。郭荣亨说，指他可能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是毫无理据，甚至有些滑稽，表明会继续严格按照议事规则和其他程序规则主持内会的会议。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会成员汤家华说，中联办和港澳办批评香港事宜很容易被解读为干扰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议员是否违反刑事行为留待律政司决定，但是认为郭荣亨有可能滥用主持会议的权力。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说，中央指责民主派是为建制派在来紧的立法会选举造势，亦可以减少港府被攻击的理由。本港新增5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1009宗。新增患者中4个人有外游记录，另外一个人是一名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对于连续第二日只有个位数的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与近日新型冠状病毒化验数量减少有关。新增个案涉及3男2女，年龄介乎1至79岁，有外游记录患者分别去过阿根廷、印尼、英国。其中14个月大确诊的婴儿曾经同家人去过英国，他的外佣早前确诊，婴儿在检疫中心隔离期间确诊并没有病征。另外再多37名患者出院，仍然留院的患者中13人情况危殆。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中学文凭试仍然以今个月24号开考为目标，在当日开考的机会很高，但假如下星期确诊数字上升，发现疫情对考生不安全，不排除要延期开考。杨润雄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表示，过去几日确诊数字下降，但这段时间仍然要小心，疫情变化可以很快很突然。他说，考试期间学生基本上没有接触，考场相对安全，大部分市场考生座位之间的距离将有 1.8 米，考生要戴口罩亦要量体温。西班牙新增3477人确诊新型肺炎，是上个月20号以来最少，单日死亡人数持续回落，有517人病逝，累计近17500人不治。当地今日起放宽封城令，容许部分工厂和建筑工人返回工作岗位。在马德里一个主要交通枢纽，人流不多，班次不多，有工作人员向乘客派发口罩，而马路交通亦都疏落。有重开的工厂说会采取措施，首要保障工人健康，包括向他们提供防护装备，实施轮班，分开出入口，减少人群聚集。全国大部分民众仍然限制留在家中，商铺、酒吧和公众地方维持关闭，直至今个月26号。放宽封城令引来批评，指随时令疫情反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228点，跌4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38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7.65， 瑞士法郎 0.968， 澳元 0.638， 加元 1.397， 新西兰元 0.608，人民幣 7.055， 英磅對美元 1.253， 歐元對美元 1.09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74美元，卖出1709.1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嚟到4月13号 ，Hello， 冲咗出嚟咧， 系 啦，因为而家呢个时间就系塔罗 Rainbow， 冇错， 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 你系咪有嘢要俾我噶？ 最后一日假期，有一只蛋， 系啊， 系啊，咁啊，今日最后一日嘅假期啦，但系应该大家都唔会周围去噶啦， 嗯，冇错， 咁好啦，咁啊，今日啊要讲啲乜嘢咧？ 我想问你哋有冇喷香水嘅习惯啊？ 有噶， 你喷你知唔知分你嗰只系咩香水先？ 点分法噶？ 究竟你系淡香水啊、古龙水啊，定香精先？ 我系淡香水啊！ 哇，真系识噶， 系啊！ 咁你咧学紧做女士嘅你， 我嗰个好似都系淡香水嚟噶， 系啊！ 因为我之前嗰只咧系试过用香精， 嗯， 臭得滞。跟住之后就换翻呢一个咯。 其实普通我觉得淡香水已经够浓噶啦，不过好似话嗰个 last 嘅时间就冇其他嗰啲咁耐嘅，即可能好快就会散咗。但我又觉得都 OK 啊，好过一嘢就好浓咁样啦，阵味好似叫做咩 LG perfume 咁样。 但 有啲法文系咁样。 但有啲又好灰嘅，因为咧啲香水咧你喷得多你又浓得滞，你喷得少你出咗街唔够几个钟又冇晒味。 系， 因为你哋喷紧嗰只咧，其实系得5个钟头到左右嘅功效嘅啫，所以好多人就觉得，咦，我喷完好似冇乜味，系因为个时间嘅关系。 嗯， 如果淡香水就仲短，可能得3个钟头到4个钟头。 嗯， 如果古龙水咧就得1-2个钟嘅啫。嗱，其实咧点解要教大家分别香水嘅浓度或者个功能呢？ 嗯， 今日就想教大家用香水吸引异性或者吸引好运啊。 嗯， 因为咧唔同嘅味啊，会为你带来唔同嘅好处噶。系，咁但系其实都要问翻啲基本嘢先。你哋喷香水系喷边噶？ 哦，成日都讲嘅，我会喷喺啲头发同埋颈附近呢啲位。 嗯，哇，果然真系越嚟越女人啦， 因为我问咗几次，有几个唔同专家都系啦，或者喷喺麦门啊咁样， 都有啲温度嘅地方。 冇错，喷香头发咧，其实系最吸引运度嘅，即系譬如如果你拣嗰只味， 嗯， 系同你个运气有关嘅，咁你就更加应该喷喺头发。 嗯， 咁其实咧有几只味咧系几特别，如果你哋喺香水度见到佢啦，就代表特别嘅功能。功能 系， 譬如洋金菊啦，佢就代表可以展现真我啊，等其他人见到咧特别嘅你啦，同埋展现到你嘅个性去吸引其他人嘅目光。 咁呢个同之前个花茶有冇分别噶？即系我饮完之后都再要喷，定系其实两个唔同嘅功效嚟噶？ 嗱，唔同嘅功效嚟嘅，因为呢个咧系俾人哋闻完见到你， 嗯， 佢咧就好似你哋有冇睇武侠片啊？即系撒啲花粉，跟住人哋会见到你好靓女啊，就系嗰种嘅。 即系有阵烟嗰啲系嘛？ 冇错，所以咧佢个功能有少少唔同，佢系比较真系 for 你 哦，俾人哋闻完你之后觉得，哎呀，我同你一齐好舒服啊， 嗯、 或者我同你一齐之后咧，佢会觉得有恋爱嘅感觉啊。 哦， 咁所以咧有一啲味咧系好适合你嘅，譬如巨菊啦， 嗯， 巨型即 大波 大啲嘅， 你讲咩大咩啊？ 大波斯菊， 你唔好停啦、啊。因为买 Wing 冇啲嘢，大波丝菊 系啊， 因为咧菊花有分 计上只大米大 Michael 之后， 冷静啲啊！之后咧佢有分啲大啲嘅花嘅，咁你要搵嗰啲菊花系偏大种类嘅、 啊。我平时拜山嗰啲算唔算偏大种类啊？ 算 哦，即系嗰只 有啲迷你菊噶嘛，白色嗰啲 小初菊啊啲叫 系啦，因为咧佢系帮你。将真实嘅自己呈现之余，佢会觉得你唔虚张声势，觉得你非常讨好，而且觉得你眼前一亮，嗯、所以呢个几啱你噶。 但系呢个巨菊啦，即系普通菊花啦、嗯，我觉得味道偏淡，不是话太大就味嘅。 咁、嗯、不如试下迷迭香啊，因为迷迭香咧会令到冷静面对你嘅爱情， 哦、 见到适合嘅人咧更加识得出击，然之后更加吸引佢嘅眼光， 就好似成碟餸咁嘅味噶。Rosemary 咯，迷迭香真系，即系平时系煮餸或者。临尾审喺碟餸上面咁样噶嘛？ 咁不如拣 同埋迷迭香，你话冷静去对待爱情啊嘛？ 系啊。 咁我喷完之后，佢会唔会令到对方对我好冷静？佢以为有咩事噶？停咗爱情、啊。 佢会冇咁容易对你发脾气。 哦。 如果唔系咧，你可以拣呢个罗勒嘅，虽然都系煮嘢， 都系煮嘢 食啦。但系罗勒咧，佢可以令对方明白你嘅心意。譬如可能同你一齐耐咗，你觉得哎呀，好似有啲闷啊，佢好似唔了解我。嘅谂法，咁罗勒咧系的而且确可以帮助你哋回复翻嗰种大家相处嘅模式嘅。 哦，咁即系话平时我哋成日咧，即系嗰种咩玫瑰啊嗰啲就唔系嘅，就之前 Kitty 有讲过催情嗰只叫咩话？ 依兰 系啦，咁呢啲又。得唔得咧？定系呢啲就要翻房之后先喷咧？ 唔系啦，如果你要翻房用嘅， 就唔系依兰依兰啦。 即系觉得你系需要嗱，依兰都得。 嗯， 但系其实咧，金盏花可以令佢啦。 吓吓咩啊？金盏花唔系攞嚟镇静皮肤嘅咩？ 系消炎嘅喎，平时 系咯，爽肤水。金盏花咧，佢有。太阳嘅 energy， 冷静啲，所以咧佢就会觉得 佢唔系讲紧药用功效， 系啦， 佢讲紧香味， 系啦，咁佢咧就会令到大家啊好开朗，啊好需要你啊，好想见到你啊，咁样啦， 即系你是我的太阳， 冇错。 好 ，Wingbo， 我俾一个礼拜时间你，你试下喷金盏花之后，同我哋讲系咪真系咁得？ 我喷开百合嘅而家， 百合有咩好啊？ 可以避烂桃花。 哦， 系啊 ，Rainbow 好多桃花噶，好、多人追佢噶。 系啊，不过唔知点解翻嚟，我发觉佢都系基嘅。 咩啊？追你又基？唔明？ 即系我以为佢追紧我，但原来佢系基。 但百合阵味又几好闻喎、 啊。系啊，因为百合系真系可以令到你 清香咁样咯、 因为佢代表圣母玛利亚啦。咁、而且咧，佢系可以嚟稳定你一啲唔好嘅人，会觉得哎呀，你都系未必咁适合佢。咁但係呢，如果有啲人話啊，我好想搵一啲人係佢會爭我啊，竟然係用劍蘭囉。 吓、劍蘭都有味㗎、 即係拜山嘅時候攞啲花去劈佢。 係啦。 爭我啦爭我啦咁樣。 劍蘭呢代表愛嘅戰爭，咁所以呢佢就話俾你聽，戰爭到嚟啦，你要爭啦，咁樣咯。 到底劍蘭係咩味咧？我都好想知道。 我平時 唔同顏色有冇唔同味 嘅？我聞到又唔覺得佢有味喎。 係咯，佢有自己嘅精油嘅。 哦， 劍蘭都有。 我唔記得咗佢個名係乜嘢。我記得我聞過一次，但我真係唔記得。 劍蘭精油咯。 我真係冇嘅，因為我都好少接觸劍蘭嘅，但係我後屘先發現原來佢咁 work 咯。 係。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淨係呢個愛情方面嘅，即係譬如金錢方面有冇可以我噴完之後啲錢就過嚟啦，啲錢過嚟掉我啦咁樣。 頭先你話即係 有一啲咧 係 可以係啦，有啲咧係可以加強個人存在感嘅。譬如無望我啦，無望我係代表緊你，除咗唔好唔記得我，因為佢花約啲人啦。咁同樣地咧，佢係令到身邊嘅人對你會留下深刻印象。所以佢係一種幾好嘅。另外咧。茶花咧系会为你带来春意，所以就会代表啊，好似人哋见到你就会觉得啊，你好温暖啊，好舒服咁样。咁如果真系想打开财富之门啦，咁就可以试报春花嘅。因为咧佢系只系喺 初春先会绽放、 嗯、 所以它代表最初，它也代表宝藏那个窿窿、啊、那个口、啊 嗯， 所以佢可以为你带来财富嘅。 嗯，咁我头先你就讲啦，话香水咧、嗯，即系譬如我哋平时用淡香水四个钟头啫嘛。 嗯， 咁即系话我四个钟之后，咁我就冇钱噶咯，系咪啊？要再喷 咪 点 咧？其实咧，如果你用呢啲特别功能嘅香水，或者你拣佢嘅时候，佢有呢个含嘢喺里面啦。咁、嗯、你喷佢嘅时候，你应该系谂住啊，我想要呢个功能，咁令佢。嗯，其实佢个 energy 会继续残留嘅，咁大概可以留到12个钟。 哦，即系我喷完一次之后，唔系话阵味冇，咁我就冇噶啦。 冇错，冇错。 哦， 但系如果你阵味冇咗，你都真系可以补喷嘅。嗱，纯粹放香水嘅功效 啦。 我想问啦，即系譬如如果夏天大热天时啦、嗯，我喷完香水出到街成身汗，会唔会冚嗰啲香水之后就变咗镬嘅？即系 唔 会嗰啲噶？ 唔会，因为咧你喷嗰下你系有落念力嘅、嗯。我哋咧嗱。教你哋一个 tip， 如果你哋真系想用呢个方法令到自己靓靓咁样啦，就系、是、好多人咪中意喷喺个天空度，跟住行入去， 系啊，即刻冲过去嘛。 其实咧，我就会建议咧，系真系喷喺啲头发度养啲头发、 嗯， 反而系令到头发为你带嚟嗰个运。点解咧？因为你个身风吹最自然喐动嘅地方就 系 啲头发，所以佢可以帮你带动你成个人嘅磁场，所以喷喺头发度系好事嚟嘅。 个头臭咁点啊？ 但系千祈唔好喷喺头皮，啱啱想讲。 系啊，洗头啦， 系喷喺发丝， 系冇喷喺头皮， 系啦， 喷 到伤嘅， 系啦。咁我哋咧今日咧就为大家准备咗一个心理测验啦。 嗯，系咁，不如咁啦，一首歌之后咧就讲下今日啊究竟玩乜嘢心理测验啦。 好。 Drove for miles, knew I'd be here, be here, be here with you. Knew I'd be here, be here, be here with you. We took a dive in the blue, scared to lose all my feelings, feelings, feelings for you. Knew I'd be here, be here, be here with you. Yeah, now we gotta let this go. Draw the car off the road. I gotta give you time to roll. Yeah, not a ghost in my head.I didn't wanna leave you low. Draw the car off the road. I hope you get some time to grow, yeah. Not a ghost here in my head. I'll always love you. I'll love you forever. Even when we're not together,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ll love you forever. Said I'll love you forever. I know in the future we won't see each other. Cold just in December, but I will always love you.Mine. We'll be fine. No, I'll be here, be here, be here with you.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塔罗 Rainbow 好心急啊！究竟今日系玩啲乜嘢嘢嘅心理测验呢？ 今日咧就想讲下啊，你属于啲咩香味咧？咁可能会讲紧你个灵魂而家需要啲乜嘢啦。 嗯， 同埋其实你呢排会面对紧啲咩课题嘅？ 系、 咁第一个咧系乳香啦，呢只牌咧佢系代表灵感。 乳啊， 乳香， 乳啊。牛 鱼，系、我以为 fish 哦， 唔系， 我想吓声嘅， 鱼声啊， 声嘅， 唔系啦，嗱，乳香咧，佢系代表太阳嘅， 嗯， 而且佢亦都代表咧埃及嘅太阳之神，所以咧，其实好多人咧都会用乳香去歌颂神啦， 嗯， 或者咧佢系代表啊，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好运，好似自己咧就系自己嘅太阳咁样， 嗯， 所以呢只牌咧，佢系提醒你要多用用自己嘅直觉力啦。要消除负面能量啦，而且你用咗乳香之后咧，有保护、净化同埋奉献嘅意思。 嗯， 佢代表呢段时间咧，你可能为紧身边嘅人奉献你嘅一切。 嗯， 你为呢段时间对于你嚟讲，可能系真系人生嘅黑暗面嚟嘅，因为你会觉得好攰啦，或者你觉得啊好多嘢我无能为力。咁但系咧。佢亦都可以防止幻觉啦，或者去令到你个运气提高，因为佢可以保护你嘅磁场。 嗯， 所以乳香咧，佢即而且确系一种比较偏向好似太阳神保护指纹咁样嘅功能嘅、 有时候咧，嗰啲沐浴露咧，咪话会加咗啲香水啊、精油啊味嘅。我都记得有啲系叫做咩乳木果乳香啊咁样噶嘛，即系都有呢一个名噶。 我成日觉得咧，冲凉液嗰啲香味好把鬼嘅。 好似好人工咁系咪？ 同埋十分钟之后就冇咗噶啦，或者可能有阵时好似我咁皮肤干嘅人，我冲完凉之后我就会搽润肤膏噶嘛，冚晒， 你买得平啫系嘛？ 唔系噶，贵嘢嚟噶，尤其是而家消毒嗰啲啊，好紧要噶。 不过可能你冲凉嘅时候都 enjoy 紧嗰阵味嘅。 咁系，我好中意冲完凉出嚟嗰阵味嘅。 你冲凉液系咩味啊？ 而家系土，但系我买错咗噶。因为我嗰个系土咧， 系土系好好噶 ，for 单身嘅女士。 但系佢好似臭假底味，系啊，又系 你个假底真系臭啊！你唔好濑咗黐嘢， 冇错。 即系我突然间个头有假底味咁样。 好啦，拣 B 嘅朋友， 咁你仲用？ 冇计啊，一 pair 买两 pair 啊，仲要特价。 你俾我啦， 我都有买啊，白色咁嘅樽， 系啊系啊系啊， 我都买咗嗰个， 贵嘢嚟噶， 我觉得好香， 你贵 嘢嚟噶， 我觉得好香。 我知道啊，我知边只啊， 好臭噶，唔系啊，因为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啊，蜜糖味定唔知乜鬼味，同佢差唔多颜色噶嘛。我之前用又用嗰只， 我有用过蜜糖味，我就觉得一般啊。 我而家系咪蜜糖味？即系 中意 一样 味，我反而中意土味喎。 吓，真系有咖喱底味噶喎、啊。 都话你真系咖喱底有味咯， 你死都唔认系咪？ 好啦，快啲讲第二只牌。 好，咁第二只牌咧就系洋金菊，罗马嘅洋金菊啊。佢代表呢段时间其实你好需要钱，因为呢佢嘅 energy 呢係 for 钱啦，或者瞓觉瞓得好啦，或者有净化功能嘅。咁、当然呢佢有爱情嘅一啲吸引力喺度。但係呢佢比较係白日梦或者係放松，所以可能係代表你同你嘅伴侣需要放松下啦。或者而家发吽逗啦，或者大家去唔好諗咁多未来令到大家有咁多压力嘅。 呢、這个好似好多人都需要啊！呢段时间即系放松下。 系啊，因为咧，其实喺外国咧，有啲赌徒赌钱之前系会特登揾洋金菊洗手嘅。 吓、 因为佢系对赌运好好嘅。 系。 咁当然啦，我未试过，因为我唔赌钱嘅，所以我 唔鼓吹赌博啦。 咁、啊、但系佢系声称有呢个功能嘅、 好啦，到 C 啊，我拣嘅。 迷迭香又系 rosemary 味啊！ 吓系咩？我拣呢个 啊！你知唔知点解你会拣呢个啊？ 因为我需要爱情啊嘛！我知你成日咁话。 其实唔系， 我几了解你。 我对你好好嘅， 系 迷迭香咧，系代表你个人咧好有企图心啫。即系而家呢个风云咧， 系 你系 豺狼嚟嘅， 冇错啦。你嘅肉体咧好疲劳， 系 令到你无办法长时间专注， 系 所以咧你个心理啊好辛苦，我需要男人随就系咁解啦。 梗系啦，即系隔离咗自己咁耐，呢排个个都系匿喺屋企咁耐， 冇错。咁所以咧， 哇， 休息下啦。 冇扯， 冇错。但系咧，佢系话紧俾你听，你个心嘅灵魂都仍然希望自己咧可以有明天嘅，同埋你希望明天会变得更好，所以你仲抱住好多嘅希望。 好，最后一只牌啦， 最后一只就系柠檬啦。咁柠檬咧系有净化嘅有净化嘅能力嘅，因为佢系月亮。咁佢咧可以用 股市有啲人爱嚟做护身符嘅，同样地咧，佢可以保护爱情，希望咧，我哋之间可以面对第三者或者面对挑战嘅时候更加平心静气喺埋一齐。 嗯， 所以其实咧，佢虽然要带要成熟嘅柠檬，即系唔好拣一啲未成熟嘅柠檬， 系 咁就 OK 噶啦。 哦，咁啊，塔罗牌咧，即系已经解答晒呢四只牌。究竟你呢个嘅爱情啊嘅香水嘅魅力喺边一度？咁今日咧，亦都多谢晒塔罗 Wimbo 上到嚟啦。咁喺呢度咧，亦都啊，即系最后一日嘅红假啦。 冇错， 系再次祝你复活节快乐。 我只蛋咧， 好啦，阵间俾只蛋你啦。拜拜。 Bye bye。 你听到的这首歌是命中注定的 It's meant to be 来自我一足惊世家境迷惑你粉丝不会面对是他一次于一切领域是他一位唯独有魅力无论我甘心不怕受死臣服你最佳姿态对我嫌弃会考即使得最美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粗也善美受我哀到最快忘记大造是我的人技大造令你心也喜 最有个性是会处理之后 新事业心讲经济七八八 男人的男人味 半熟够沉稳 慢慢你迷恋我 发仔是难稳杨品成很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日如火爱浮云冬如山问麦加木坐定艾杯咸柠七 Legend is coming up 一九三一九三 CM 身高 body fit 到正八百青秋英明点解天生点睇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扮幼稚很贵都粒饭订错帽但饭跟错女友太多好无路唔识唱拗字有算啦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有算啦我都跳系勉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气大胃长惯晒各位敬仰 尽到我只不太高都知讲这躯体一世风浪已不需讲春秋都像在世照伴我女性那可懂 我们很帅今天星期一晚呢麻烦晒 Rainbow 啊咁我哋时间差不多啦听晚同样时间再见转个头会有师兄祠堂拜拜。